第33章， 维持宇宙平衡的自然法则。快乐与否，好多人都拿命运来定夺，好运就快乐，衰运就不快乐。就算你讲得啱啊，请问命运的好坏是边个决定的呢？是天故意安排的，亦或是阎罗王安排的呢？其实答案是自己造成的，是自己的心造成的。天地只不过是按照自然的法则，依照你所做的功德和业障而塑造成你今世的形象和命运，一点都没有增加和减少的。所以你不用成日埋怨上天对你不公平，祖先没有保佑你，要怨只能怨你咎由自取，还在这里执迷不悟。或者你会说，我今世又没有做什么坏事，而且都很努力工作，头脑智慧都不比其他人差，为什么我没有得到我应得到的代价呢？为什么人家的先天条件没我那么好，却觉得比我幸福呢？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探讨一下命运是怎样形成的，为什么我们又说它是公平的呢？命运其实是由一种磁场形成的，这种磁场有阴阳五行，所以人出世就有八字的存在。八字是由年月日时组成的，八字其实就是你生命的密码，亦可以说是你的灵魂来到这个人间修炼的课程表。你的一生都会按着这个课程表来操作的。这个八字组合的磁场除了自己累世的功德和业障，还包括了你祖先父母的功德、业障和遗传基因。所以同年、同月、同日、同时生的人亦会有不同的命运产生。譬如说同一块土地台湾，春夏秋冬在台湾运转，南部和北部所种植出来的植物和农作物亦都有所不同的。而万物的本性就以人最灵，人的灵运用不同，就会造成环境不同、思想不同，自然就会有不同的命运产生。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的天性不坏，指的就是灵性。其实哪个的天性是坏的呢？但是肉体呢，却是后天的父母交媾所制造出来的。后天的肉体就好像另一块土地，在这块土地你播什么种呢，就会长出怎样的果。所以本身的地是什么磁场能量，经营起来就会有不同的命运结果。这个时有人会疑问，假如我累世的功德不多，业障有余，那又怎样啊？不用心急，等我简单形容一下你就知道怎么办了。譬如说你看到别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你那么清高、正派、努力，却能享受比你好几倍的快乐和幸福，那些是因为人家累世所播种的成果所带来的。所以得到了一块比较肥的土地，他只要稍微施下肥，就有今世的福报可享受。或者你会不平地说，那我今世所作的努力和布施，今世未没得享受，要等来世才享受啊？错，你今世所作的布施如果足够抵消你累世所作的业障，那你以后所作的所有布施和福报就可以在今世享受的了。如果今世享受不完，来世还可以再享受。假如你今世所作的布施不足以抵消累世的业障，那你来世就减少了很多的业障，亦会出生在比今世更好的家庭过生活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今世出世好，过得很舒服，假如一世都没有做业，亦没有布施做功德，如果福报享受完，那来世就会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重新开始努力过生活。当有积善，现世所得的福报就会使你今世活得越来越好。遇到困难，有不如意之事出现，如果心里起了计较心、妒忌心、贪心，而作出揞住良心的事，那这些造业的因就会再随本身的灵魂轮回，直到你业障断了为止。这些道理很多的善书中都有提及的，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有道理，但其中有些人即时可以顿悟，持之以行，但多数的人就三分钟热度，过了一阵又回复回他的老本性。甚至乎有些人更惧怕因果的存在，而干脆欺骗自己，说命运是不存在的。有人会说，反正前世的事我这一世又不记得，这一世的事我下一世又不记得，何必积德为了下一辈着想呢？如果你这样想，就大错特错的了。请问你是谁？谁是你？前世你是张三，今世你是李四，下一世你可能是王五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呢？人所能够记忆的事 其实都是一种假象，唯一不变的是你的灵或者元神，肉身只不过是一个躯壳。你行善，天就赐给你一个美好的环境，等你的灵或者元神享受快乐幸福。你做恶，天就赐你一个地狱，等你活得痛不欲生。况且如果你上一世心谂，反正下一世的事我都不记得，所以做乜嘢都不择手段，那岂不是害了这一世的你？其实不理哪一世，你的真我都是同一个灵魂来的。记住啦，生死从来只是一种公平。如果肉身永远不灭，大家会讲做坏事反正不会死，暂且先不择手段地享乐一番，等福报享尽的时候再来做善，那岂不是天下大乱？因为违反了大自然的法则，地球亦会因为人口的爆满而灭亡，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将瓦解，一切失去平衡。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生死的从来是让有心改过的人能够从人生中悟得真理，最后能够将累世的功德圆满，业障尽除，反璞归真，使灵魂可以跳脱这个生死，不再轮回。当你认识到哪个才是真正的你之后，你还会认为前世、今世、来世和你无所关联吗？虽知道在这受惠或者受苦是你的灵、你的元神，而不是前世、今世或者来世那个假相肉身的你。真正生死解脱就是求得灵或者是自性的平和、安详和自在。我这样讲法，相信改变命运的方式在你的心中已经自有了断了。譬如说，阴间有地狱有阴间法，人间有监狱有阳间法，你在阳间犯了法，阳间的法律就会禁锢你的肉身，限制你的自由。请问虽然你还活着，但是此时的心情是生是死呢？相信你活着亦都生不如死。在阳间你杀了十条人命，阳间法律只能够判你一次的死刑，但是在阴间你就要还十条命的了，你怎么还啊？天会赐你一个非常差的环境和肉身，你将你的灵或者你的元神禁锢在这个肉身里面，此时你的肉身就好像人间的牢房，你的人间就好像监狱了。你以为你自己是活着的吗？是自由的吗？但是种种的横祸、病痛、灾难一直地降临，等你的灵魂痛不欲生。请问你此时此刻是生或者是死呢？如果此时你又因为受不住折磨而选择了自杀来逃避，那你就等于屠肉。所以世间才会说自杀是永世不得超生的，因为他是屠肉，刑期未服满，所以他的灵魂又怎敢回去原来的地方投胎呢？因此就变成了孤魂野鬼，最后灵魂无所归依，终需要魂飞魄散，永无来世。此时此刻在世的亲人如果有做功德的话，就会将之感化超度，能够使他往生之后真正了解一切必须遵行大自然法则，回去自首，再重新来过，相信最后是会再重见光明的。再讲生死是人生的第一大事，一个人连生死都不畏惧的时候，他还有什么事是不敢面对的呢？既然你对生命已经无所眷恋了，何不将自己奉献于世人，去帮助那些同你一样可怜但是对生命还抱有希望的人呢？所以说人是自私的动物，真是一点都没错的，连死都可以这么自私，不顾父母的伤心及身边亲朋好友的感受。好像这些这么自私的人，你以为死了就会得到解脱吗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？不珍惜生命的人定会让其他的灵魂同时堕入阿鼻地狱之境，感觉到灵魂被束缚的痛苦，唯有如此他才学得会如何懂得尊重生命。各位善知识，其实讲透了就是人间即天堂，人间即地狱。如果你此时此刻觉得虽然是活着，但是你不快乐，什么都不如意，不要担心，这些是正常的，因为你正在人间坐紧阴间的监，只因你业障多于福德，但却不至于堕落为畜生道，所以还能够以人的形式再来投胎转世。相信如果你真是悟透因果，即时行善，便能够将功抵过。当功德圆满之时，天也会将你的灵魂在监狱道放出来，到时候你就会觉得如鱼得水，自由自在地在人间快乐无忧的了。